时间又到了下午的17点钟，接下来由主播乔一带你一起收听今日资讯。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意见，要求推动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到2020年年末比2017年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。教育部印发通知，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人员不得在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工作。有些来临，市场将随之升级。对于许多普通用户来说，最值得期待的就是 5G 手机。目前为止，各大手机厂商都还在进行 5G 手机的测试和研发中，有望在1到2年内推出成熟的 5G 手机。国家卫健委下发通知，允许医师在线开具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处方，要求医师在线审核处方配送药品。为确保过渡期政策有效落地，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，新修订的个税法将分3阶段实施，今年10月1号前为准入阶段，10月1号至12月31号为正值过渡阶段，在明年1月1号新税制全面开始实施。其中在过渡期间，工资、薪资所得将分执行每月5000元的减除费用。在餐厅、商场地方，人们洗手后常用干手机烘干水分。最近，在欧洲的研究人员对三家医院的干手机测试后发现，干手机内部到处都是细菌，甚至扩散到了墙上。使用干手机的洗手间比使用纸巾的洗手间细菌数目高出3倍。吴金信，读大学，在开学季面对整齐划一的队列，头顶烈日的军姿，军训的意义在于锻炼体质，更在于培养责任担当。科学的训练方式，知道青年血性，在军训的00后们，加油！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，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你早言语啊，打5688-4个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个9，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，服务热线5688-4个9，摩尔龙。 中秋节到了，今年家里添了一位新成员，我可爱的小宝宝。感谢老公在我孕期的时候为我订了小鲜炖鲜炖燕窝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每周配送3瓶，不添加任何防腐剂，让我舒舒服服地度过孕期。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销量突破180万份。中秋节上天猫、京东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在担心爱车被刮蹭、漆面被划伤、漆面被腐蚀？叉 PEL 汽车防护膜帮您来解决，处女座施工标准，极致的工艺技术。 地址：北京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 F 区北京易车威叉 PEL 旗舰店，电话：153-1317-5888，153-1317-5888。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、漆面被划伤、漆面被腐蚀？叉 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，处女座施工标准，极致的工艺技术。 地址：北京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 F 区北京易车威叉 PEL 旗舰店，电话：153-1317-5888，153-1317-5888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。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说出来。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个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。随时随地，听经典， 风靡全球20载，最终网主播，颠覆百老汇的吉屋出租，10月11日至21日，震撼来京，横扫托尼大奖，全程主创回归，登陆聚成网，邀你趁今天用力爱。 只喜欢跟你胡闹，只喜欢过去更好，感觉爱情闯进暖暖的心跳，难过时候还有你和我一起，我喜欢远看看的太阳，我们都打不掉，一直好的手给你牵挂，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明星钟情969， 情969。 我是佳媛， 我是主打， 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。 听经典音乐， 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。 就在北京 FM969， 请看清我是谁。 大家好，我是王峥。 佳媛，温馨的佳媛。

就是出行更加便捷，更加快捷，更加人性化，大家感觉更舒服。还有一个，要向世界贡献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创造。假如你不强，你说你要走出去，人家谁服你啊？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持人乔伊。接下来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68年9月17号，香港艺人温虹出生。1988年9月17号，第24届汉城奥林匹克奥运会正式开幕。1991年9月17号，白鹿洞书院首次发现清代诗卷。1982年9月17号，中国第一家电视剧专业制作单位北京电视制片厂正式成立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